知，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希望大家已经习惯了在星期日的晚上九点钟新闻报告后呢，就会有些靓歌靓声总之是你很熟悉的中英文歌，什么歌都有的，就将会出现不止一两首添。由现在一直到十二点，差不多有三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M Stereo 的立体声广播，将这些靓歌送到你身边。我们的歌曲嗰个主题咧就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啦。今晚就真系可以符合咗靓歌呢个字，因为我哋揾咗一把好靓嘅声音，唱得好好嘅，中英文歌都唱得好嘅，可以讲系老师吓、啊。我可唔可以称你系李佳老师啊？ 你太客气，真系太客气啦！多谢你啊，伯哥，你好。 你系真系老师嚟啊嘛，因为你系老诶， 有教唱歌， 教唱歌啦。咁大家都好认识李佳啦，因为在这个时段呢，很可能呢一路都睇緊李佳唱歌嘅，以前就冇听住。跟住可能呢再返屋企呢再返听呢个节目。因为同样时间、多数都系礼拜日。 係呀，九点钟㗎嘛。 而家都好似系。咁所以李佳唔正止嗰个时间出现啦。咁喺呢一年过往有冇一年啦参加咗比赛。 啱啱好，啱啱好。喺上一年我记得好清楚，重阳嗰一日我参加咗海选。 哦，啱啱好，啱啱一年。呢、這个中年好声音呢为大家带嚟好多嘅经典歌啦，中英文都有啦。亦都带嚟咗好多我哋香港新嘅歌手成员加入咗。 咁、我哋 之前，之前我哋有龙庭啦，咁之后都有吉吉噶，佢未嚟，佢走嚟啦，佢安排咗。不过今日好开心咧，就李佳已经现场嚟到。咁大家都知道啦，你咧就中英文都好，即系唱得嘅， 系因为 okay, 都可以， 因为当初我认识你咧，唔知咦，点解啲国语讲得咁好嘅咧？原来你解释俾我听。因为你直情是讲国语的， 是啦是啦，我上海人，但我爸爸是北京人来的、所以普通话真的从小个就开始 讲、直情是普通话人来的，你是。咁英文呢？ 英文其实是因为我以前就唱英文歌啦、我好早开始在酒吧入面唱歌，咁我哋乐队全部都是外国人。所以我哋嘅语言交通嘅方式就系英文啦。 喺边度啊？ 喺上海。 喺上海都系。 跟住你就识咗老公啦。系。咁又去咗英国，所以我哋嘅家庭入边嘅讲嘢 又讲英文， 就全部都系英文。 即系佢系英国人。 系啦系啦，所以就英文为主啦，其实就系。 所以你就系多种语言。咁你啲广东话喺边度学咧？ 香港，我啱嚟嘅时候其实唔讲嘅，前几年都未讲。2019年前几日啱铺咗首歌上嚟，当时都唔识得讲广东话。 即系几年前都 未识。只可以讲多谢晒你好咁样，系啊系啊。跟住咧，你因为自己开学校嘛，咁一啲学生因为好多年纪大嘅，你同佢讲普通话有啲时候佢会唔系好明嘅，唔一定真系好明。所以我谂住咁。要自己要学啦，要融入其中啦，就系、是，所以我就不停地讲啦。咁讲错都唔紧要，唔怕。你话一啲学生好好会纠正我， 唔会嘅，因为其实咧语言唔会话有错啊呢啲咁，尤其是广东话啦， 即系如果你唔系自细讲咧，基本上即系有一定系有口音嘅，冇所谓嘅。 广东话就难啲啦，好多通啊。 系啦，好多通系啦，太多通啦。咁所以即系你已经系非常之有语言天分啦。咁所以你就你如果讲咗几年可以一路咁流畅咁样，大家对答已经好叻噶啦。 我又系，我觉得几中意，我觉得广东话好听。有啲人就话普通话好听，点解广东话好听？中意。 咁啊，不过而家咧，其实广东话都系即系联合国都认为系一种嘅 language 嚟嘅，系一种语言嚟嘅，唔系一个 dialect。 Cantonese 嘛， 系啦 ，Cantonese。不如咁样咧，我哋今日咧就用我哋啊李佳嘅靓声靓歌去同大家即系拉近啲，越近越好，越亲近越舒服。我讲紧系越近你嘅耳朵嘅耳膜。不如咁啦，我哋好近你嘅耳膜，耳膜啊，直情唔系耳朵添啊！唱一只好近嘅歌，好抒情嘅歌，叫做《Close to You》。 Close to You， 各位朋友，理解。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 moon is in your head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kle moon is in your head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Close to You, Burt Bacharach 嘅作品，亦都系 Carpenters 嘅成名作啦吓。咁啊，你细个就听好多旧歌，我估。 其实又唔系，我觉得可能系屋企人啊，可能。但我哋其实已经问过，即系出得好好。 好迟噶。 哦，因为系细个喺北京。 你喺上海。 喺上海听中文歌。 系中文歌多啲啦，肯定系台湾嗰啲歌多啲，凤飞飞啊嗰啲歌。 哦，我听嗰啲噶，你真 系呢个好熟。 邓丽君啊， 系邓丽君嗰度。 邓丽君啦，系嗰啲歌，你就反而啊，即系你爸爸妈妈就听。 系啊系。 嗰啲嘅，但系妈咪 系 已经喺度听。 但系因为我咧，二零零零年啊，开始出嚟唱歌，咁2002年嗰时候好似就开始同外国乐队一齐合 唱英文啊， 系啦，咁当时其实我英文歌真系知道得好少，我净得哇哇耶耶呢啲歌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Let it let it tomorrow，哇哇，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呢啲咧就叫做，即系如果系唱职业嘅歌唱场合咧，即系势必要识噶啦。 系啊， 随时有人点噶嘛。 系啊，咁当时我真系好大胆，因为真系只识得两三首，我就竟然话我识唱英文歌咁样。咁人家就因为你因为喺以前喺酒吧入边唱歌，一 set 要45分钟，即系咁样都好多首歌啦。 系 啦，咁一晚要唱三 part 啊， 系啦， 全部唱晒英文啊，个酒吧 全部一酒吧，可能个别中文歌都系英文歌为主， 系啦，因为多数都外国人， 系啊，咁当时我就好勤力，就学咗好 多 嘅 英文歌， 系啦系啦，咁都系当时学嘅。 不过呢个系典型嘅即系歌手嘅历程啊，咩意思咧？即系就譬如就算唔好话喺上海，我哋香港，即系我嗰年代唱，我比你先好多啦。咁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嗰啲歌手咧，即系你而家求其讲一个你识嘅或者系即系经典人物咧，大部分啊，尤其是唱英文又好，唱国语又好咧，多数都系做正式嘅唱片歌手之前咧，即系未红之前咧，全部都系要喺一啲系啦，就未必系就嚟酒吧啦、夜总会啦、lounge 啦、即系呢一类唱。因为如果你唔系咁样经历咧，系唔可能 系 即系唱得唔好，好坦白讲。 我都觉得需要有咁样嘅 experience， 系一定要 系。除咗歌之外，对人生嘅嗰啲经历 系啊。如果唔系你嗰啲歌就冇呢种味道啦。咁同埋。当然啦，譬如你哋会见得多啦，如果系参加比赛嘅，我觉得而家譬如中年好声音嗰啲啦，即系已经唔系一石两只以前嗰啲比赛咧，一首歌就得噶啦，你一只歌赢就咪赢咯，输就输咯。 我都唔知噶，哇，唱咗咁多首， 一路要你唱咧，即系如果你冇嗰、那个即系经验咧，系好难 handle 嘅， 系啦，因为又要学得快啦， 系 咪？喂，我听日就要咯， 系啦，我哋有一次我记得一日系比咗两场。 兩場就可能有幾隻歌噶咯，四五隻歌 是兩首歌，但是你要準備啊，兩首歌一日入邊要 準備，仲要是比賽嚟噶，即係你唱錯咗係你自己事咯，哇！真係，所以我都幾佩服你哋參加比賽而過咗咁多關，即係話真係要過關， 就是為咗自己一個夢想堅持 啊！係啊，即係已經，尤其是去到中間嗰度啦，冇理由，哎呀，我唔得啦，頂唔順，你唔順啊， 係啦係啦， 唔得噶啦，走唔即係進退兩難，一定要去到盡啊！ 係嘅，咁當時未諗到比賽會經歷咁長時間。 以前香港都唔會有呢啲比賽嘅，即係呢一個係近年發明噶嘛，即係又喺中國大陸。 就是、真人 show 咁。 係啦，真人 show 咁啦，即係由嗰、那個超女開始。 係係係。 是中国就由超女开始， 内地有个超级女声， 系啦，超女嗰度开始咧就即爆红咗咁多个就， 真人 show 系啦，好似真人 show 咁咧，即系跟住你成几个月咁样，你哋都跟咗成年， 其实都有趣，因为真系学咗好多嘢。 咁样好好嘅，因为第一就可以表演可以唔同嘅歌啦，即系知道你嘅实力去到边啦吓。第二咧就啲观众咧就。开始好认识你哋， 系啊， 呢个好紧要。 系啊，仲有就系你唔单单系唱自己拿手歌， 系啊， 而系佢叫你唱咩歌，你都要唱。 系啊， 所以呢个就好锻炼咯。 系啦，所以你今晚多谢你同我哋有乜嘢风格嘅歌，即系尤其是抒情噶啦。 系 啊，我哋好啱，即系我哋个 flow 咧好啱。 我知道你呢个节目你就听得好舒服嘅，仲有系夜晚时段，所以我觉得要俾人哋。 我都觉得你好喜意咁样唱歌， 好喜意。我因为我真系第一次上嚟，跟住同你面对面又

吹着浮云，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 霓虹伴着步子，当走醉雨痛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出席国际环保博览活动，同近400名来自12间不同学校同青少年制服团体嘅青少年，就全球气候变化嘅影响，香港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嘅目标。創新綠色科技的應用，以及日常減碳的方法等，分享和交流環保心得。謝展華說，青少年是應對氣候危機的重要持份者，鼓勵他們身體力行，將環保知識和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當中，帶領香港走向低碳未來。他又勉勵有志投身環保行業的青年人努力學習，探索自己在环保范畴的兴趣和专长，将来投身环保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落实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政府努力全速造地，当中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是未来土地供应的主要来源， 根据最新数据，未来十年属地供应量将会达到3370公顷，当中超过一半来自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凌汉豪在网志说，其中北部都会区将会分为四大区域，由西至东，分别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创新科技地带、口岸商贸及产业区、南陆康乐旅游生态圈。他听日会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说明各区推进的项目和时间表。至于涉及大约1000公顷土地的交椅洲人工岛，经公众参与之后，政府会预期在今年展开环境影响评估的程序。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收到不同信息有机会取消内地健康申报，即是俗称的黑码。他向海关总署求证之后，暂时接获回复，只进一步优化程序安排，进入最后审批阶段。他对于下个月1号能够取消健康申报有信心，细节有待公布。但是从传媒得知相关信息，亦都有很多市民向操作人员查询，消息似乎进一步证实。深圳市南山区委在官方微博通报，欢乐谷景区日前的过山车碰撞事故最新医疗救治情况。通报指出，事发当晚有8名伤者第一时间由急救车送往港大深圳医院救治，随后陆续有人员经转运或者自行前往港大深圳医院、南山医院、华侨城医院检查就诊。3间医院共接收28人，其中11人经检查无碍之后自行离开。目前留医的17人当中，4人有脑损伤、骨盆骨折等的伤情，在深切治疗部接受观察救治，生命体征平稳。13人为软组织挫伤、轻微骨折等的情况，在普通病房继续接受观察。深圳市区卫健部门将会继续统筹调配医疗资源，全力做好伤者救治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记者利用相机将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带到我们眼前。 世界新闻摄影展览源自于一个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由总部设在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主办的，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专业新闻摄影的发展。多年来，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专业新闻摄影记者的交流资讯重要的平台。 今次的展览除了是业界的盛事，背后都想带出一个讯息给普罗大众。我们继续请光影作坊主席罗淑敏和我们讲一下。 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今年举办已经是第66届了，吸引了超过3752位来自127个国家的摄影师参加。而今次展出的作品超过120幅作品，呼吁大家关注现在世界所面临一些的迫切问题，

翻嚟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大家好，我系欧布拉欧瑞强，我有两位拍档，大家其实都唔使点介绍佢哋两位，因为听到阿天时嗰啲琴声咧就认得系佢，即系有一个 signature 已经吓、啊，即系你嘅阿天时，你觉唔觉得你弹琴有一种风格啊？ 系咩风格？ 即系譬如你就咁弹一啲伴奏咁先算啦。即系如果你能够做到人哋，哦呢、這个系天时嚟噶啦，咁就会又系即系变咗一种风格咯。 唔知道有冇咧？我覺得聽慣啦，應該係 會嘅。如果佢聽得咁多年咧，一彈即我就一定聽得出嘅。即如果有第二個彈或者同你彈，我眯埋眼或者你唔好話俾我聽，我就一定估到。我以前都係咁嘅，我做電台節目咧，我就希望做出一種風格，就唔係我講嘢，講嘢梗係認得啦，係咪？播歌播咩歌呢就知道是哪个的节目。咁而家咧，二千靓歌，我相信都做得到啦。 因为我依家想讲，真系好敬佩你，做咗咁多年，好唔容易。 做咗太多年啦，就系呢个节目，呢、這个节目客串嘅就本身。 我本身系客串。 系啊，客串咗廿几年啦，不停。全世界最长嘅客串节目嚟嘅呢个系啊。咁啊，二千靓歌就多谢大家支持啦，真系嘅。你冇人听咧，就好快就。就客串完噶啦。 我覺得你如果做得唔好就真冇人聽，就説明你做得真係好好咯。 嗱，堅哥，你細個入行嗰陣咧，都係一啲即係職業嘅表演場地噶嘛，係咪啊？即係都見證住啦香港嘅音樂嘅成長。咁啊，同阿李佳咧有啲相似啊，但係李佳就喺上海。 嗯，係嘅。 真係好誒，幾好嘅，即係我都想聽多啲你嗰啲啊，即係上海嘅經驗啊，真係嘅，唔係容易，因為大家都喺香港嘅，我認識咁多嘅全部都係香港。聽就聽個知道咧，喺上海初期咧就好多菲律賓人喺度啦，啲 band 多數都係菲律賓人。 好多，但係其實事實上有好多歐洲人嘅， 好多啊， 係啦，巴西啊，好多南美 哇。哇！如果我係喺度，我就晚晚出去聽嘢，我都好中意聽。 我覺得你一定 我好中意聽南美嘢嘅。 系咪？ 系啊，我好中意。 我以前就播 Bossanova 啊，我好中意 Bossanova， 好中意，好中意咁。咁但系香港就少啦， 系啊， 冇呢直情冇啊。咁所以 香港知道有 band 嘅，但系真系好少。 系啦，系咪？多数都喺美国，尤其即系 Florida 嗰啲、California 嗰啲就好多啊，好多有。咁我哋所以今晚咧嗰、那个音乐嘅选择品种咧会好多， 丰富啲吓， 丰富啦。咁同埋咧，李佳咧佢。即系嚟咗香港先至会学唱广东歌啦，甚至乎即系参加即中年好声音咧，先至会开始学多咗。 唱到啲唔同嘅广东歌，好挑战。 我又好奇怪，你会拣咗只急流勇退？头先我听你唱咗两句咧，完全将只歌咧，即系同埋许冠杰嗰个风格完全唔同啦。 其实呢首歌咧系因为前几日咧，我啱啱参加咗一个。自己觉得真系好中意咁样一个同香儿一齐合作。我是向以香港儿童合唱团、是啦向许冠杰先生致敬 喺、 一个演唱会。所以呢所有歌呢都系重新编排。 重新编排。 佢嘅歌。 都系阿 Sam 嘅歌。咁同啲小朋友一起。 系㗎。系啦咁我就主音啦。呢一首就我唱两首歌、其中就呢一首啦我系主唱啦咁小朋友嗰个合唱。 不如咁我又好想听一听头先我唱听你唱咗几句咦好好听喎、真係。即完全唔系嗰种风格嘅系呀。咁好奇怪啦因为当年 Sam 呢佢就系、喺有一段时间呢佢真系急流勇退、我要退休啦咁。 咁 后 来呢个歌词。 后来先至再返出嚟嘅啫。咁因为嗰阵系佢用心去作咗呢首歌。不过对你嚟讲啱相反啦，你刚刚进入乐坛。 系啊，咁同我讲唱呢首歌，但我觉得呢首歌嘅歌词就真系好， 系 真系可以醒一下自己啦，就系。 OK， 我哋感受一下今日我哋特别嘉宾李佳为我哋演绎许冠杰嘅作品《急流勇退》。 名成利就，人人想拥有，谁料此刻只向往自由。留住这光辉，今天不再等候，奋勇地退出这急流。求命助力，时常多争斗，常尽圈中的欢笑里流。人在那高峰，始终都不免跌后。长日担忧，深深倦透。 奢望天长地久，只要是曾经拥有，今天内心感足够，应走时候决定放手，自爱自任，感谢你恩深厚。临别依依，不忍再望转头，期望你记住我，今晚分手以后，从旧歌中心灵补救。从圈中的欢笑里流，人在那高峰始终都不免歇后，长日担忧心神倦透，不奢望天长地久，只要是曾经心感足够，应走时候决定放手，自爱自任，感谢你恩深厚。临别依依，不忍再望转头，期望你记住我，今晚分手以后，从旧歌中心灵互扣，期望你记住我，今晚分手以后，从旧歌中心灵互 旧歌中心灵互扣，真系讲得好， 好感动。我觉得呢首歌虽然系好似你啱啱讲，好似唔系我而家个时间，但我觉得系可以有一种不忘初心啊！ 冇错，尤其你即系你唔系一个好似以往嗰啲参加比赛啲歌手系新人啦，佢又冇经历过啦，即系唔系话完全冇，但系唔会好似你咁样会都唱咗成，你话二千年开始唱 啊？ 哇！即唱到廿几年歌， 其实系嘅、哦。但我去英国其实系停咗七年几咯、 哦。系咁，但系就廿几年前开始咧 ，professionally 咁样唱啦。咁先至我受即系阿 Sam 嗰几句歌词啦吓，从旧歌心灵互扣系噶，因为我哋真系唱咗咁耐咧，全部都系我啲旧歌嚟噶。 系 咁，我而家都仲系唱紧呢啲嘅。我觉得呢啲歌咧先至历久常新啊，即系佢唔会老嘅，我哋就会老，好坦白讲。但系歌唔会老， 系啊，好有灵魂啊， 有灵魂。咁有啲咧就再系我哋之前嘅时间，我以前唔知点解后生嗰阵咧，少年时代我已经开始唱歌啦，唱民歌咧。我曾经嘅有一段时间咧，好迷嗰啲即系譬如你哋嗰啲，譬如喺酒吧喺喺啲 lounge 啊。你知唔知我点咧？我有时我储咗钱咧，我就走去啲五星酒店嗰度， 杯红酒啊， 红酒唔敢饮，叫杯即系嗰啲 cocktail 嗰啲，唔好要咁多酒精嗰啲咧， 即系木酒。 系啦，咁喺嗰度做咩？主要就系因为听嗰啲歌手唱歌，嗰啲歌手咧，佢未必系大歌星嚟嘅，因为佢喺酒店唱，但系佢哋好 好 professional， 即係好專業嘅。即係佢唱英文，我全部英文歌嚟，都冇人唱中文歌嘅，冇中文歌嘅嗰陣。咁、所以咧，我就曾經就突然間去呢度坐啊，嗰度坐啊，咁樣嗰啲酒店咧，我會喺嗰度聽，就好即係喺嗰度學習啊。即係好中意嗰種感覺啊，因為以話呢啲人唱英文歌咁點講咧，你就有嗰啲味道嘅，即係。即係唱咗好耐英文歌，好 sophisticated 啊，英文叫做，即係好要好有經歷，然後咧融咗入隻歌，你先至唱到呢一種。係， 我覺得每一個時間段唱翻啲以前嘅歌，感受都唔同。 係啦，咁有一啲咧就係佢哋是必唱嘅，各人唱呢首歌咧都唔同嘅噃，因為學你話齋，你有時有 bossanova， 有時係拉慢唱，有時有一個鋼琴，有時有一隊 band， 有時有一隊有一個 double bass， 完全唔同 groove， 係啦，唔同 groove 噶。咁、所以阿 Vince 咧就嗱交俾你啦，你中意我哋，我同阿李佳唱呢啲 standard 啦、即係標準歌啦，即係行家話，即係行家唔識咧就唔係行家啦。在这些地方一定要懂的Fly me to the moon 咁即係人类由登陆月球到而家呢我哋中国呢就嚟可以登陆啦咁真係永恒嘅一首歌叫做我哋一起飞往月球。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呢好开心可以搵到李佳一起唱歌。 Spring, it'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Oh,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真係個感覺好似真係飛咗上月球一樣。 係、啊、我喺香港好似真係冇乜。 我諗未必比唱嗰啲咁樣唱歌啦，喺香港。我哋都可以多啲喺二千靚歌咧，就好啱飛有阿 Vinny 同埋阿堅喺度啦。阿 Vinny 啊，我突然間咧，因為頭先唱啲咁舊嘅歌，你有另外一次差唔多咁舊嘅歌咧，一出電影嘅電影英文電影嚟嘅，即係。好耐啊，叫做大赛车，里面有只竟然有只情歌叫做 Sweetheart Tree， 好简单嘅。我以前唔知点解细个好中意呢只歌咧，于是乎就改咗。第一次学人写歌词咧，就系将呢只歌改咗做广东。不过我而家想唱， 好啊， 系英文。啊、原本咧我嗰个第一张中文唱片嗰度有一只叫做曲终人散、嗯，不过而家仲未。原本叫做甜心树。Sweetheart Tree， 哇、wow, ！ 我介紹俾你啊， 好啊， 你今日喺你唱呢啲歌咧，即係一定好聽，舊嘅英文歌好啱，好、多舊嘅電影歌嘅，好多嘅，不過真係好舊的。They say there's a tree in the forest、mm-hmm. a tree that will give you a sign. Oh, please come along with me to the sweetheart tree. Come and carve your name next to mine. They say if you kissed the right sweetheart.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 Sweet blossoms of white will burst into sight, and your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They say if you kissed the right sweetheart, 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 oh, sweet blossoms of white will burst into sight, and your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And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for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and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change.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a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the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Perhaps love， 我哋爱情有好多嘅睇法，各人有唔同嘅感觉。当然歌曲咧就系、是、多数都系咁嘅，唔会即系讲到、啊、一样嘢，即系讲到死晒咁啊，唔好啦。最紧要咧就系、是、歌曲咧有唔同嘅欣赏嘅角度，唔同嘅风格，唔同嘅感觉。我相信啊，头先阿李佳不断咁同我讲过，我好少可以咁样唱歌，系咪 啊？ 系啊，即系你觉得，譬如话 ATV 啊，你中年好声音参加嘅时候，唱歌嘅感觉系点？ 喺真系好比赛系好唔同噶，因为比赛你系唔系话唔想赢咧，但比赛始终你要将自己好好嘅一面要表现出嚟，就要做呢样嘢咁样一件事。但我觉得我而家系比较自然，系好。好沉。 可能你头先如果用即系参赛嘅时候，好似头先咁唱，或者系选呢啲歌咧， 可能真系 可能入唔到，即系唔出奇噶。 系咯， 我成日都咁讲，我系讲笑，即系话我好少见到呢一种，尤其是电视嗰啲歌唱比赛咧，会有人唱啲好抒情， 因为好难， 又冇高冇低，即系好比较系抒情平易近人嗰啲咧，好少有呢啲参赛。 我觉得可能又系好难将心境可以摆到咁样，真系好 peaceful， 系啊， 咁样一种， 因为好急噶嘛，即系只系一只歌咁啊完，可能有时一只都未唱完，佢就已经要第二个啦， 系啦， 要比评语， 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就 系啊咁啊，系嗰日我同阿伍俊恒都咁讲啊，喂，我话如果嗱你做评判啦，如果你唔识邓丽君嘅，唱一只好抒情嘅好。像小城故事咁嘅，有冇得入咧吓？ 可能真系又穿透唔到 啊！分分钟入唔到啊！真系咁，我哋认真倾偈噶嘛，系咪啊？咁但系我都系觉得，因为比赛系还比赛， 所以有啲多多少少需要有啲难度啦，起伏啦， 系啊，即系超级经典嘅巨星啊！都參加比賽都未必入到， 唔同件事， 講笑啫。咁但係唱歌真係唔可以。我有时觉得真系唔可以直接比较，最紧要能够你喺个过程当中，真系唱到好多唔同嘅技巧、唔同嘅演绎嘅方法，即系俾所有观众都知道，系即系唱乜嘢歌咧都可以拿捏到，咁先至系好。 系好多谢你俾咁样嘅机会我，我今日可以。 不过我好少即系，譬如我咁多年啦喺呢一度，乜嘢嘉宾都有过，即系唱乜嘢歌嘅都试过噶。咁但系咧，你系比较一个好快投入嘅一个，系即系比较一般嘅。因为当初如果你系第一次嚟咧，你会少少 紧张 嘅，梗噶。因为你唔系话你唱歌唔得，唔系话你冇唱歌，而系你冇试过咁嘅环境唱歌。即系佢哋而家连录唱片都唔同嘅。录唱片你有 NG 可以慢慢你中意几时唱，冇错啦。你唱 live 又唔同噶啦，喺个台嗰度，或者你喺酒吧，或者喺 TVB 比赛，完全系另外一件事嚟。咁而家你就好 relaxing， 系我觉得好 relax， 好 relax 咧。咁你但系又要又要好细腻地唱得好好嘅，即系唔可以hea唱喎，系咪？即系仲清楚而家。 我反而咁样系真系唱我自己。心里面嗰种感受，我觉得好中意咯，所以中意。 系啦，所以你我睇你拣嗰啲歌咧，已经知噶啦。譬如话呢一只阿梁爱文呢一只《前面有戏》，我净系听歌名都明白啦。即系如果你喺一个好急速嘅脚步喺 TV 嗰度咧，好难演绎到呢啲。就算唱咗呢只歌，但系都未必一定有呢一种 feel 。 OK， 我哋跟住呢几只歌咧，都系。真的要唱那种 feel， 唱那种内心的感受。今天我们特别嘉宾是李佳，前面有戏。 这夜那么静，只听见这火心跌血声，回味着你昨晚像恶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在早中所思，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才是。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落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前面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在世上并没存在，多年来从未真正去被爱，来来回回我只站在门外，一时糊涂你只当做意外，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手，是定论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前面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定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前面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我觉得不要让他停这一种的感觉。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是李佳，他中英文都可以唱的，不过一唱出这些少少失恋的歌呢，特别有这一种味道，所以跟着这一只叫做《我真的受伤了》，好像是顺着的歌曲的 flow 都是这一种受伤了的感觉。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事不了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想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呢，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开 心，好中意呢啲嘅就未夹过，跟住 啲 sax 风，哇！好似即系真嘅，喺啊李家以前喺上海啦，啲 慢慢出晒嚟， 慢慢系啦，慢慢系，即系唔使多乐器吓，唔使多人，好静咁样，大家下边啲朋友攞住个酒杯咁样喺度欣赏，前面有戏之后咧，就有我真的受伤了。真的很啱 feel 我哋香港以前有一句说话啦，好兴口头禅嚟嘅，哇！真的很有 feel 啦，就系咁嘅吓，即系其实即系将我哋好兴咧，将中文同英文一起讲。 系啊，而家都系学紧，所以有时候会变咗味啊，都唔知点解。 系啊，我哋啲唔系净系广东话嚟嘅，香港式嘅广东话， 英文 即系 港式英文， 港式英文佢 mix 埋一齐，即系。 有英式廣東話。 你如果以前，譬如你話哇，即係好有 feel 喎、啊，咁樣咧，即係當然大家都知道 feel 字係點解嘅。咁但係你要成咗一種香港嘅 slang， 即係一種俚語啊。 係，我都覺得好似係一種 slang 咁。 係係係啊係啊，即係香港發明嘅呢啲，甚至乎你要去你可能即係。即系同啲老人家讲，佢都知道你讲咩。 我而家都会，好好 feel 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以前更兴嘅。咁啊，所以咧，嗰阵咧，我记得我初初即系唱歌啦，啊，咁啊喺个即系同你类似嘅，不过我就唔系酒吧，系个 stick house 嚟嘅。 我都做过 stick house。 你做喺 stick house 系咁 ，stick house 唔可以唱到得太过醉酒啊嗰啲咁嘅歌，咁啊唱抒情嘅英文，咁啊啱啱咧好兴嘅一只歌，好流行。嗰、那个歌手同埋作者叫做 Morris Albert， 咁咧因为佢叫 Albert， 所以我就特别记得佢。咁嗰只歌好 hit 嘅，叫 The Feelings， 就系讲 feel 啦， 系啊， 感情系讲感情啊。啲歌好简单嘅，唔知点解会 歌词非常简单， 系啦 ，hit 到好紧要，得嗰几句嘅啫。 可能就系因为佢好简单。 不如我哋而家怀旧一下， 好啊好啊、 你以前唱喺上海一定识，一定识唱嗰啲吓， 一个 feeling 上 OK。From Morris Albert Feelings。 Feelings。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s。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love. Teardrops rolling down on my face,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love. Feelings for my life, I feel it. I wish I've never met you. Come again. 有 feeling， 好有 feeling， 好有 feeling 啊！真系 系咧，你知道我自己唱歌会唱到自己冇管冻，我会，我真系会。有啲人会问我：，我哋听到好咩？你会唔会？我会噶， 会嘅会的。有啲歌系特别嘅，有啲除咗好投入嗰只歌啦，但有一啲歌咧系因为以前有经历，又或者嗰只歌喺你心中或者系第一次唱嘅时候咧，第一次出现嘅时候咧。是一种很特别的 situation 的时候，譬如说你初恋，譬如说你跟你的丈夫第一次邂逅，或者是有某一天你跟他一起烛光晚餐，那那首歌呢就会永远永远呢就即是在你。 是就某些画面是顶着出晒你啊。 一唱呢就会无管动。有时候我有即是有些不是一定要这些这么有 feel 的歌的。 普通一隻好簡單嘅民歌咧，我都試過係咁。即係譬如我而家每次唱唱一啲最人哋認為最簡單學校嗰啲民歌啦，我都會因為呢、這個 校歌其實都好好聽。 好聽，但係咧，即係嗰啲唔係一啲前面啊，唔係呢啲咁嘅歌，但係咧，因為只歌出現嘅時候咧，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即系 原本好 memorable， 系一个 moment 系好特别嘅，咁、所以变咗咧，每一次唱嘅时候咧，都有特别嘅感觉， 系 会好感动，自己感动嘅，唔知点解你会咁感动，系歌有呢个魅力就喺呢， 系呢个就可能系音乐魅力， 系啦，魔力嚟噶，有时系，有直情系，唔净止系魅力添，因为连续三只歌咧，就即系李佳自己冇理由俾灯啦，如果有灯咧，我俾五十盏灯，如果可以俾， 有盏花啦都已经， 系咪最多五盏嘅啫？你哋嗰啲系咪？一日得五个， 我未攞过五盏，两盏我有攞过，五盏就 咩啊？有两盏灯都入到嘅咩？唔得嘅，我冇 啲 P K 嘅阵啊嘛 ，P K 嗰阵就 差啲就走人嘅啦， 系啊。哇！喺咩？佢哋咁点解咁失策啊？ 对我好严格啦。 哦，系，即系啱啱嗰次系佢哋觉得你 系 唔够五盏灯，系比赛啦都话比赛还比赛， 都几好啊！所以就磨练咗我啦。 系，不过恭喜你吓，真系好成功啊！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继续恭喜大家，因为仲有好多靓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喺未来投资倡议大会宣布，将会喺香港推出投资沙特股市嘅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产品。基金由南方东英管理，将会喺近期喺港交所上市。会投资在沙特股票市场市值最大的50多只股票，包括沙特阿美等代表性公司，投资范围覆盖金融、能源、原材料等的行业板块。财政司司长办公室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香港推出投资沙特的 ETF 产品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亞洲投資者將會有更多渠道和機會參與沙特的經濟發展和資本市場發展，有利於推動資金雙向流動，協助沙特和中東的主權基金和投資者以香港作為據點擴大投資。杭州亞殘運港隊代表團會港，政府在機場舉行歡迎儀式，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等的官员到机场迎接，并且与运动员交流和大合照。杨润雄赞扬运动员全力以赴，团结、友爱、互助。他又说，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支持残疾人士体育发展。取得一銀三銅的輪椅劍擊代表余翠怡說，港隊其中一場比賽在超級大落後的情況之下反勝，希望能夠為市民起到鼓勵作用。港隊今屆取得8金、15銀、24銅，共47面獎牌，在獎牌榜排第10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16号和17号航天员乘组今日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太空站的钥匙。神16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在星期二乘坐神16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神十六乘组返回之前，将会视乎光照条件，由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拍摄太空站组合体，有望在轨首次获取以地球为背景的太空站组合体全貌图像，将会是第一张反映太空站全构型的工作照。南韩梨泰院人踩人事故发生一周年，首尔举行纪念遇难者的追悼活动，出席的总统尹锡悦、 之悼詞的時候說，去年今日是他人生之中最悲痛的日子，願逝者安息，並且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慰問。他又說，近一年來為了建設安全的南韓，政府付出了不少努力，今後將會為實現建設安全南韓的目標加倍努力。去年10月29日晚上，超過10萬人聚集在梨泰院慶祝萬聖節，期間發生人踩人事故，最終造成159人死亡。政府其後全面審視國家災難安全管控應對系統，加強對人員密集場所事故的警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喺出年4月1日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废，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出年四月一号开始垃圾收费。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空气同大众嘅生活同健康息息相关。健康空气行动由今年开始，将11月第一个星期六定为好空气日，透过唔同活动等大家探索何为好空气。听下佢哋嘅行政总裁冯建伟介绍今年好空气日嘅主题啊。 今年好空气日嘅主题系 Breathe Right， 除咗有呼吸得好嘅意思，更加希望倡导有关环境正义嘅观念，唤起大众关注社会上有唔少弱势社群特别受空气污染影响。喺香港有唔少长者、小童、长期病患者同低收入家庭，因为身体条件或者居住工作嘅地点特别受空气污染影响。有不少靠近居民生活作息的地點都會見到陸路交通、海上船隻等等污染源的蹤影。 好空氣日由10月開始已經舉行前哨活動，例如電影放映會、社區導賞等等，希望讓大眾透過不同感官認識空氣。至於11月4日就會在屯門一個商場舉行主禮儀式，當日還會有什麼其他活動呢？ 有包括對談、學校展覽、親子運動會的活動。对谈环节，我哋邀请到唔同界别嘅专家嚟分享，包括政府、教育界、医学界、交通啊、城市、社创啊、社区界别等等，分享一下大家点样可以一起出一分力，达到好空气呢个愿景。我哋将各位嘅注意力带到屯门，正正系一个例子，切合到今年 Breathe Right 嘅主题。希望大家關注到某一些地區特別受空氣污染影響，但是討論支援都不足夠的。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愿，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能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能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上到咗十点差唔多四十分啦，我系 Albert Long 欧瑞强，我哋有 Vincent 同埋阿坚，当然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已经同我哋唱咗好多好听嘅歌，已经过咗一个半小时，即系话我哋还有一半嘅节目咧，一路到十二点，所以你唔好走，希望大家一路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二千靓歌在重聚，会有好多大家好熟悉嘅靓歌。今日我哋特别嘉宾能够唱中文，当然英文都系佢本行。Top of the world. Thank you.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a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ip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永远都轻松愉快嘅一首歌嚟嘅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对，以前咧，你我啱啱即系，譬如你二千年开始喺个上海度唱歌啦，咁嗰啲人点啲咩歌多噶啦？嗰个年代， 其实最早咧，我系唱邓丽君。我以前有个名叫做萧邓丽君， 系咩？ 系啊， 点解 你可能唔信？你真系 唔好信喎，嗰啲声啱啱调转噶。 系啊，我想唱邓丽君。 系啊， 点会唱邓丽君啊？你点会？ 我其实好中意邓丽君。 哦，我知道。 十八八影响，咁其实一开始出嚟邓丽君嘅歌就真系好。 但系我讲呢，讲紧呢个声音啊。 诶，好奇怪，其实我同佢好唔同声， 冇错啦。 但系咧，好多人都中意我唱佢嘅歌，真啦，嗰时候。 我哋一阵间不如我哋揾一只邓丽君 都可以。我曾经喺个 最中意边只？ 诶，你怎么说？嗰啲我都好咗好多个都中意。 不如我哋一阵间，而家就唱啊， 都可以啊。 有咩歌？歌词 冇诶，歌词应该记得，唔记得你睇下。 我即刻揾俾你，你一路弹啊 ，Prince 可以一路弹就得噶啦，系啦。我哋系好多即兴，唔好意思，好开心。 忘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我真系细估唔到啊！李佳会唱邓丽君，而且唱得即系，你唔系即系嗱喺大陆咧好多邓丽君嘅，因为佢只系扮埋佢把声， 系 啊，直情系学足一样。 我可能系学， 唔系，但系你咧就系、是、完全系你自己嘅，因为声音唔系邓丽君嘅声 音 啊嘛，好多邓丽君声音嘅，咁啊都系。其实我觉得我中意咁样，即系唔好你模仿，你最多模仿得95%你已經好叻啦！ 我都用咗好多時間，係搣甩咗佢啲腔嘅，因為當時我咪唱 jazz， 咁、唱 jazz 嘅時候，人家就話你好鄧麗君，鄧麗 鄧麗君唱爵士， 因為有嗰啲震音啊，嗰啲高音無位啊，因為佢係高音輕唱嘅鼻音，係啦，咁都係用咗一段時間搣甩。 哦，系啊，因为完全系两件事 嚟 噶嘛，你唱 jazz 嗰啲又系另外一种 feel 啊，咁所以咧，即系唱歌真系好玩得嚟咧，就高深莫测， 系 啊，真系自己都估唔到自己会 非常估唔到， 系啦，非常非常，咁啊头先即系 Top of the World 都系一啲又系啲世界歌啦，全世界都中意嘅吓，都中意嘅。咁其实我哋头先你讲开啦，因为你唱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风格，尤其是你个历程咧比较特别啊，即系喺上海，跟住咧系北京长大，上海长大，咁跟住又去咗英国，跟住又嚟咗香港。 我爸爸妈妈唱京剧嘅， 哦 ，really？ 系啊 ，now you know something new。 所以你又变咗又会知即。知道怎樣唱， 係，所以我會唱戲歌啦，黃梅戲嗰啲，我都其實我 都熟悉嘅， 可以係唱少少 嘅。因為嘅屋企唱， 就係因為佢哋唱啦，咁我成日屋企佢哋睇電視都係睇嗰啲戲啊， 係 啦，咁樣 驚喜。 佢唔單單睇京劇，佢哋咩劇其實都會播啦，都會睇，所以我對唔同劇戲嘅嗰啲腔口都知道， 都知道係呢個好緊要。我覺得咧，我哋香港即係我自己最比較即係覺得係喺作為一個香港人，又甚至一個香港歌手比較幸運就係四方八面嘅音樂都可以接觸到， 呢個好重要。 係啦，尤其是我哋即係嗰陣咧冇中文歌咧。就學曬好多英文歌嘅唱法啊，佢哋嘅演繹嘅方法啊，佢點樣將啲字啊，點樣即係中文冇噶嘛，即係你唔會好似英文歌咁樣褪噶嘛啲字啊，我哋點樣褪都得噶嘛，即係如果你褪得好，咁所以咧嗱，好啦，咁如果你講口音咧就會得意，即係譬如你話啊，你而家我廣東話有口音，一定嘅呢個係唔使擔心，但係我哋有一個經典嘅例子，你知邊個翁善玉嘛？ 知 系啊，你都知啊。 系啊，我好中意佢。佢嗰时候系中央电视台个春晚， 系啊，唱 咗 整咗两只翼咁样 啦。 记得嗰只歌 啊， 哇！佢喺佢又去即系春晚唱啦，但之前佢就红白歌谣斗啦，即系日本嘅 top singer 先至有机会喺嗰度唱嘅，好靓又靓又咁。佢嚟咗香港，就唱咗一首广东歌。呢个广东歌咧有啲口音嘅，但系咁先可爱。original 嘅，直情为 佢 而写嘅，唔系改日本歌，直情佢系台湾人啦，你都知啦。咁然后咧，佢就去日本发展啦， 就特登 喺嚟香港就唱咗呢一只阿信的故事嘅主题曲，系一只中文歌，系阿郑国江老师写词噶。咁但系咧，唔系改日文，佢直情系为咗佢而写，系林敏而写俾佢。呢只就叫做信。所以你今天你都信呢只歌， 系 啱你唱， 多谢。 同埋佢系好励志， 系好励志， 奋斗 啦。好中意啲歌词， 系啦，歌词同埋个剧，对香港人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嚟嘅。 云雨清风，可以想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苦楚，我承受。 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 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 成功只有靠坚守信心奋斗。 啲歌词真系好励志啊！ 系啊，郑国江老师嘅其中一首经典嘅歌词，我都好中意呢一只歌，叫 其实我好 信， 好荣幸，因为咧系我哋比赛之后咧，我哋有多一场就红白，系啦，有 一 个大 多一场 系啦，跟住咧就郑国江老师就亲自喺度、 哦，我有睇到，有睇到， 系咧，咁我就有唱呢一首歌。 哦，原来如此，系咩？即系当晚系唱咗好多郑老师嘅 系 啊， 好开心 啊！你就选咗呢一首，所以你就学咗呢一首， 系嘅， 真系都感激你啊！因为咧，你真系全部都系新歌嚟，即系粤语歌嚟，对你嚟讲、 对我嚟讲好犀利。 通常要几耐学熟一首呢啲、 其实可能因为我特别用好用心，所以就反而快。 系啊， 广东歌可能快。 不过系你讲说话就比较难啫。系啦，唱歌因为你有音乐，你有音乐感，你唱歌咁叻，咁就。 嗰、那个最紧要咬到嗰个字，个、嗯、音就规定咗你云云雨清风， 系 我唔可以云雨清风咁，但 系 讲嘢就会 系啦，个通就好唔同， 系啦， 个 通唔同啦。但系呢啲已经系嗰、那个即系、就是、音高已经系规定咗你啦，反而容易啲嘅吓。咁啊，所以呢只云雨清风不可以定可以常拥有啦。我哋成日都讲笑。咁啊，信之后咧，我哋你又揀咗呢一隻啊，好啊，呢隻好聽，好聽，叫做《終身美麗》啊！ Yeah. 哇， 我好中意鄭秀文嘅啲歌都很正嘅。 誒、哦啊欸，你彈緊鋼琴嘅話，邊時都中意鄭秀文嘅，係啊。所以由佢彈，由你唱就好完美啦。 合佔仍舊記得這擁抱極美好，愛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再最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没。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堪温已合进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开艺，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走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好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开艺，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身世。 新美丽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一个美丽的倩影在前面经过，当然是一首中文歌，不过有一个英文歌呢，异曲同工，都是讲这种感觉，一个美丽的倩影在我心中永不忘灭。 Visions of you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time goes by, no wonder my senses go reeling. Your eyes so appealing, I s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When 说话将时间带到十一点，哇！睇下个钟先，差唔多零九分啦。二千零歌再重聚，进入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中年好声音李界，我哋一位好朋友。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some helping hand.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And you know whatever I am, I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have to do is call and If the sky above you grows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at old north wind begins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out loud. Soon you'll hear me knocking upon your door. Oh,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have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Now I'm good to know that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ll hurt you and desert you.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Oh, but don't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have to do.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Oh,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No, 我这个节目 Got a friend。哎，多谢呢位我哋嘅歌星好朋友，就系、是、李佳。You've got a friend， 咁啊，当然初初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嘅时候咧，大部分都系唱英文嘅，你系咪啊？ 系，诶，未中年好声音嘅时候都系唱中文， 中文多 系未。 但系唔知点解咧，因为我可能我啱啱我要做节目，所以睇唔到，但我唔知觉得你个形象啊，个人都系唱英文歌诗，系咪噶？当初 我系想， 哦系啊， 所以喺中年好声音嘅比赛系最尾总决赛咧，我就唱咗一首英文歌。 哦 ，Greatest Love of All。 哦，我啱啱做嗰次就睇中。咁我有睇噶、啊，我有睇啊，咁所以咧变咗我就系觉得你系唱英文歌嘅、嗯，不过其实真系，不过冇乜咁多机会啊比赛嘅，所以今晚就大把机会。 系啊，咁仲有我觉得《中年好声音》咧喺香港舞台，可能都系唱啲广东歌。 呢、這个当然啦， 系啦、 啊，因为个观众嘅 系啊， 观众系、啊、九成都系听中文歌嘅， 系啊， 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 可以唱啲英文歌， 中英文区别。 是的， 不过现在给个机会你唱多些英文歌吧，你少唱吧。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这个歌也有中文的，郑老师写的。现在我的心情我感觉就好像中文的歌词一样，叫做心似在白云边。 Please don't let this feeling end. It's everything I am, everything I want to be. I can see what's mine now, finding out what's true. Since I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now.Take the time, I can see my light as it comes up shining now. reaching out to touch you. I can feel so much since I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everything I am, everything I want to be. I can see what's mine now, finding out what's true since I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now I do believe that even in a storm we'll find some light. Knowing you're beside me, I'm all right. Please might not come again, and I want to remember how it feels to touch you, how I feel so much since I found you. 系啊，呢啲歌系永恒嘅，唔觉得佢系旧歌。原唱嗰个叫做 Melissa Manchester， 咁系一出电影嚟嘅。啲电影系讲咩咧？讲溜冰。 嗯，我其实未睇过。 你梗系一定未啦。 我系教学生唱呢首歌 嘅。哦，系啊，咁啊，讲溜冰嘅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咁啊，但系我有印象嘅再深刻啲咧，就因为郑国江老师写咗歌词俾叶丽仪，叶丽仪唱佢嘅心。心似在白云边， 哎，首歌我要学一学喎。 心似在白云端， 嗯， 我像那艘小帆船，再度重返岸沿。 啊，好唔同啊！ 爱像船舵转，人情已变。的心窝最暖，好唔同噶。 中文叫咩名字？ 叫做心似在白云边。 哦，心似在白云边， 好容易系啊！你揾都系揾就得噶啦。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哦，原来好多歌都有， 好多噶。有時如果你喜歡唱開啲咩，我話俾你聽啲咩，大部分都有嘅。以前，因為以前我哋都喜歡，因為我哋本地嘅中文歌好少，即係原創嘅好少，所以咧就最初咧英文歌，後來咧就日本歌，即係到咗80年代 咧，80年代 就是，因為唔夠啊，因為我哋個樂壇突然間大爆發，咁但係最影響最犀利咧就是英文歌之後咧就到日本歌。所有的呢個都是日本歌， 係咯，都日本歌真係好聽。 咁今晚咧，我哋就可以自由選擇，由我哋去控制。 而家只歌又有中文的，就是叫做你刚才提了说有只歌是本身是一首英文歌啦，咁原本就是一只William Nelson 的即系 country 的感觉，但是后来咧就好多歌手都翻唱佢 Always on My Mind， 但我哋中文咧又系关正杰、黄露仪有中文嘅呢只，但系重要啊变咗咧系男女对唱嘅，咁啊男女对唱咧就啱晒啦，因为可以更加即系 更加表达到， 表达到同埋。唱 K 咧，啲人就一個咪外一個咪啊嘛，係咪？不過而家我哋都可以嘅，我哋可以唱英文男女對唱都得 嘅。 好啊，好浪好浪漫嘅一隻歌，咁所以好多一啲抒情歌手都會重新灌唱呢一首 Always on My Mind。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never told you.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oh,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Satisfied.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can hurt you somehow. Don't you draw the 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ll beat you, she's able. No,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fine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the table, 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that you can get. Desperado, oh, you ain't getting no younger. 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they're driving you home. And freedom, oh, freedom,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 prison is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l alone. Don't you feel get cold in the winter time? The sky won't snow and the sun won't shine. It's hard to tell the nighttime from the day. You're losing all your highs and low. Ain't it funny how the feeling goes away?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Come down from your fences and open the gate. It may be raining, but there's a rainbow ab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before it's too late. Desperado. Desperado. 有啲本身係啲好有美國西部嗰啲。 Country 嘅本身，因為原本嘅歌咧係 Eagles 嘅，竟然咁佢哋作嘅，咁但係因為嗰陣咧 Eagles 啦，佢係為阿 Linda Ronstadt 即係另外一個好出名嘅女歌手咧，去伴做伴奏樂隊嘅，即係 Eagles 未紅之前，咁、 okay. 所以咧後來 Linda Ronstadt 再翻唱呢隻就哇更加 將 隻 歌就唱 改咗，同埋好似你頭先類似你頭先啦，阿 Linda Ronstadt 好、哦，所以咧。即係頭先我哋傾偈咧，我覺得你即係可以選唱 Linda Ronstadt 好多歌，好啱你唱嘅。 多謝， 因為佢即係能夠點講咧，正若脱逃，正如處子，就係動若脱逃先啱。 嗯， 即係又正又得，哇！即係發揮得好行， 大細都得， 大細都得。咁下一次咧，我哋啱啱我頭先提議咗只歌叫 Long Long Time，, Long Time 都係佢嘅，你翻去。聽下呢隻歌， 係啦，我下次有好多歌要學噶啦。今日係咧，原來有好多有中文版咧，有英文版。 十一點半咯，仲有半個鐘頭，我哋仲有好多歌，哇！要唱曬佢，唱曬佢，一陣間見。 好。 誒，睇錯鐘啦，我又係啊！我成日都好中意睇呢個香港電台呢一個標準嘅鐘咧。因為我而家好一個呢、這個 studio 太大啊！ 哎呀，哇，你好舒服，其實 但係側邊咧大得滯，就個鐘就好遠啦。 你睇唔清楚。 係啊，側邊睇咧就爭一個一分鐘嘅，成日都 唔緊要嘅。 啊，都係睇翻啲電子鐘好啲啦。以後 我愉快啲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就你一仲有一 part 係咪？ 係啊，即係你好少遇到咧，你咁樣歌手即係差唔多一開始唱就，哎呀，我哋唔知唱唔唱曬，我好想即刻再唱多啲咁樣。 我本嚟都係諗住話。三個鐘 點唱啊？ 係啊，有嗰種諗啊，哇！原來啫，好快， 做咗三輯電視節目噶啦。咁啊，頭先只嘅 Desperado 咧就仲有嘅，我忘記咗佢有 Carpenters， 有 好多呢啲版本嚇、嗯。好歌就係好多人翻唱嘅啦。咁啊，今次咧就冇睇錯鐘啦啩，我會聽住嘟嘟聲嘅又答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一连四日在中环海滨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结束，大约14万人次入场参与。旅发局说，活动吸引世界各地人士到访，包括内地、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日本等近20个国家及地区的游客，场内有大约300个美酒和美食摊位。有商户指场内人流多，气氛好，高兴访客较预期更乐意消费，更加不断增加货量。有90%的受访参与者就说，活动是香港标志盛事。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收到不同信息，有机会取消内地健康申报，即是俗称的黑码。他向海关总署求证后，暂时接获回复，只进一步优化程序安排，进入最后审批阶段。他对于下个月一号能够取消健康申报有信心，细节有待公布，但从传媒得悉相关信息，亦有很多市民向操作人员查询，消息似乎进一步证实。李慧琼又说，海关总署之前亦曾经反映未能够即时取消黑码的原因，包括涉及对传染病的掌握等，因此若果可以正式公布取消申报，属社会复常的标志。哈萨克矿井爆炸事故增至最少42人死亡。紧急情况部表示，继续在矿井内相距4公里的两个区域寻找4个失踪的矿工，但因为采矿设备受损和现场的瓦砾，搜救行动受阻，当局会继续监测井内气体情况。出事的矿井位于卡拉干达州，营运公司星期六说，事发那阵井里面有250多人，超过200人被紧急疏散。报道说，可能是井内的甲烷气体引发爆炸。英国一场冰上曲棍球比赛发生罕见意外，诺丁咸炮队队员亚当·约翰逊在比赛期间喉咙被割伤，抢救之后不治，终年29岁。事发在星期六，亚当·约翰逊在一次冰上碰撞之后流血不止，颈部怀疑被冰鞋的刀锋割伤，即场接受治理。赛事其后腰斩，他被送到当地的医院抢救，延至星期日不治。球队对亚当·约翰逊离世感到震惊，说将会永远怀念他，又赞扬他不单是一个出色运动员，亦是一个伟大的队友。球队上下在这个极为困难的时刻，向亚当·约翰逊的家人及亲友致以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希望外界尊重亚当·约翰逊家人的私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记得吗？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特区政府设立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筹办心连心全城抗炎大行动，而活动主题曲《香港心》由香港电台制作，谭咏麟、许志安、陈慧琳、李克勤、容祖儿等超过20位香港歌手及艺员，用歌曲为全港市民打气。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我们相信青年人有潜力创造更光明的未来，是时候发挥你们的正能量。

weathered faces lie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a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a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at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the bloody rose, lying crashed and broken on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ill not listen, they a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愿意一世让我高 people smiling, some are crying, though the tears are tears of joy, is a moment, precious moment, when we tell the whole wide world we're one.

美红，如冰水不动，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 多谢晒你嘅精彩表演， 要多谢你啊！真， 要你再多谢你一句，多谢你嚟我嘅演唱会做嘉 宾，多谢晒，我真系好荣幸 喺台上面可以再同你合作。Thank you，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因为有李佳嘅歌声，今晚好圆满。喺李香兰嘅音乐衬托之下。陪大家进入甜蜜的美梦。 夜风中，导致我何以照片中，曾可将你如波说话，如抱有套用，何以曾命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无数说话。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